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129集。秋燕九岁了。边南虽然一直觉得小家伙多数时间里都是迷迷糊糊的，也没什么心眼，碰上事儿了才觉得他跟秋意很像。迟到的生日小宴会让秋燕很开心，兴奋得不行，在儿童餐厅里跟同学又唱又跳的折腾都不知道累。秋意和边南坐在一边看着，一帮小孩都闹得满脑袋汗。 啊，我看都看累了。 挺好的，我好像都没这么玩过。 要不你过去一块儿呗，正好我看徐蕊他们俩小姑娘都忙不过来了。 其实我爸的话也没错，虽然我一直不肯承认。 什么话？ 小孩还是得像小孩才好。我一直挺害怕二宝变得跟我一样。 不会，有你在他不会变得跟你一样的，什么事你都扛了，你看他基本还是个小傻子。 嗯，再跟你待一块时间长点，基本就全傻回去了。 滚蛋，一会儿收拾。 何红，别住。 小罗同学， 这阵怎么样啊？心情好点没？ 嗯，挺好的。那天还跟秋意说要请你吃饭，谢谢你呢。 嗨，这有什么好谢的，也没能帮上什么忙。你呀不用跟我这么客气，陪我打几场球就行了。 等你回来了再说吧。 别再说啊，先说好了呗，省得到时候又逮不着你人了。我过几天就回了。 过几天？我这小学生这几天才刚要放假，你们怎么跟小学一个时间啊？ 我上的就是小学啊。哎，别转移话题好不好，说好了打球，要不打球也别请我吃饭了。 行行行，你回来了给我电话吧。哎，过几天罗一阳就要回来了，请他上哪儿吃啊？ 成都小吃。 什么？成都小吃？ 酸辣粉或者来份炒饼。啊，家里还有二宝的酸奶，还有几瓶，可以带上。 我会对你负责的，不用老是这样提醒我。 不稀罕，你什么时候让我负责了再说。 靠，你还真什么事都能绕着上头来啊？ 因为我屁股不疼了。要不就我生日吧，给你留点心理斗争的时间。 不用斗争了，都这份上了，斗争早结束了。 那行，记得带着你给我的情书，不算标点，一千字，手写，要求字迹工整。 靠！ 秋意不说，他都没注意自己的日记情书已经停了挺长时间了。不过这段时间要真认真地理理自己的情绪倒有挺多感悟的，就不知道能不能写出来。别说写出来了，就有时候想表达一下自己的想法他都觉得费劲。比如每次跟老爸说话，他都很难说出自己真正想说的东西。虽说现在周末回家已经不再像从前似的那么别扭，反正现在跟他关系最别扭的边心宇基本上见不着，但跟老爸面对面的时候他还是感觉费劲。这大概不是一天两天，一个月两个月能转变过来的了。老爸估计也在寻找跟他相处的正确方式，有时候会问问他工作的事儿，也不跟以前似的一提展飞就表示不屑了。边南坐在球场边，看着正在球场上挥着拍子的人，自己起码能认真把这份工作干好了，让老爸心里能舒坦些，不用老觉得他是个废物。 这样挺好的。哎呀，你现在挺像个教练了啊，坐这儿表情特别严肃，特别威严。我沉思呢，谁还笑着沉思啊？ 行了，快沉思吧。罗一阳是不是回来了？又该缠着你打球了。你沉思的日子啊，即将结束喽。 哎，还能思几天吧？他不是一回来就让他妈关屋里了吗？一学期没见，想儿子想的不行不行的。 边南的判断有些失误。中午的时候，他接到了罗一阳的电话。 哎，是不是要请我吃饭啊？下午吧。 你不是刚回来吗？不用陪陪你妈？ 陪了两天了，我妈终于看我看的都有点烦了。哎，就今天吧，我下午直接过去饭店就行。 行，定了地方我告诉你。 饭店是秋意挑的，就跟他租来补课的房子离着两条街，一家清真馆子，听说菜做得很地道。不过这地方不太好找，罗一阳开着车都到旁边那条街了，边南和秋意还在饭店门口等了十来分钟，才看到他的车开了过来。罗一阳从车上跳下来，就给边南来了个拥抱。 边南，好久不见。 多久啊？ 哎呦，一学期呢。 还好，要再久点该让你拍出肺炎了。 哎呀，咱俩算算更久没见了。 哎，你爸爸的事节哀。谢谢。住院的时候真是谢谢你了，换的那个病房真挺好的。 真不用客气，边南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，这点小忙真不用谢。好了好了，饿死了，我中午都没吃呢。感觉这人怎么样？ 挺活泼的。 一会儿有机会跟他说说补习班的事吧，我觉得他能愿意一块儿。 行。 罗以阳对不熟的人态度不怎么好，熟了一些之后就不同了，话也多，还挺仗义。边南觉得这小子跟自己性格挺像的，不过比自己愣多了。 你现在住展飞的宿舍？ 嗯，先住一阵。 挺好啊，出门就能打球。哎，那你现在跟谁住一屋？有没有空床？ 你干嘛？ 我也申请一间去啊，这样咱俩晚上就可以打球嘛，还不耽误你工作。嘿，我怎么早没想到呢？ 你赶紧醒醒吧，我又不是你私教，你还真拿我当陪练呢。再说你要住宿舍来，你妈不得上展飞砸场子啊。 哎呀，你这个人真是啊。秋意，你真不会打网球啊？是真不会，我要会打你是打算住我家去吗？哎呦，想要找个投缘的球友啊，真是太难了。 今天秋意的意思就是请罗一阳吃个饭，表示一下感谢。几个人边吃边聊，虽说边南想拉上罗一阳，但他并不着急说这个。补习班目前的情况还不错。不过聊到秋意的工作时，罗一阳一听他在弄补习班，顿时来了兴趣。 哎，我大一的时候啊，还想跟同学弄一个补习班呢，就是手续太麻烦了，一直没做。是吗？打个高考状元的招牌？没错没错，我这简直就是免费的广告啊。我现在就是小规模的，十来二十个人，要真做个正规补习班，得跑什么教育局、教育委员会，加上工商物价，哎呀，这一堆怕办不下来手续。暑假正好啊，咱俩可以一块儿跑。我以前打听过流程啊，差不多该跑哪我都知道。哎，不行还可以让我爸找找关系，这事儿咱们一块儿做，有没有兴趣啊？ 你有钱吗？ 有啊，又不是一开始就来个几百人的学校，有个十来万就可以先弄着了，一人出一半不就得了吗？ 你暑假完了就闪人了呀，那后续怎么办？ 我回来一趟又不难。哎，其实主要就是前期麻烦，所以才说暑假跑跑嘛。你说要换个人我也未必愿意，一块儿做什么事儿啊，最重要的还是眼缘。 因为罗一阳的眼缘，这顿饭基本就没再聊别的了，都在说补习班的事儿。罗一阳很有热情，而且估计也是从小到大没碰过坎儿的人。要不是秋意一直保持着冷静，感觉他说一半 就有捞袖子出门开干的意思。吃完饭，罗一阳和秋意交换了一下电话，开车把他俩都送到秋意家。 哎，小秋，我想到什么就给你打电话啊。 行。 我感觉你要不拦着他，今晚上就能逼着咱们把钱都拍出来，先把场地给租了。 挺好的，做事最怕只说不行动的，这开故事会似的来回说，最后没影了。要真开始弄了，他应该就没空天天找你打球了。 边南打算先去秋姨家跟秋燕待一会儿，这两天秋燕放假了，每天都盼能见着他。俩人刚走到院子门口，秋意的手机响了，他掏出来一看就愣了愣，罗一阳的电话。他接了起来。 你不是开着车呢吗？ 停路边了。哎，我这么想啊，明天要不然我先去跑跑场地。 这事儿不是你说找个空房就能用吗？还要考虑很多别的条件。 大虎子，我还以为你今天不来呢。 想我了没？跟奶奶聊什么呢？ 奶奶给我讲故事呢，一块听吧。 讲什么故事呀？ 七香记。 哎呦，奶奶，您这教他谈恋爱呢？ 非让我讲故事，我这一下也想不出什么故事了，就给他讲这个。这小家伙什么都懂呢，都不用教。 秋意一直打电话，基本都是罗一阳那边说，他时不时说两句。边南听了一会儿也听不出什么来，于是拿了茶壶去泡了点茶，坐下跟老太太聊天。聊了快20分钟，老太太说回屋睡觉了，那边秋意的电话还没打完。边南靠在躺椅，百无聊赖地跟秋燕玩猜谜语。秋燕有本谜语书，估计她都已经把上面的谜语都背下来了，挨个的给边南猜。边南本来就一晚上脑浆子都被搅乱了，连着好几个都猜不出，被秋燕一通嘲笑。他有点恼火地指着瞪着秋意，等秋意眼神跟他对上了。 干嘛呢？这聊了都他妈一个小时了。 不许说三话。 是你哥烦死人了。 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。欢迎大家订阅转发分享，多多支持狼行成双。